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喂 ，hello， 个麦咁近，可能爆爆地添 ，adjust 下先。不过近就好似好声啲嘅，咁我将个飞打整翻低啲。喂喂喂喂 ，OK， 声位咁问题又唔得，遮住咗我睇个 mon， 咁样咯，咁样应该 OK 嘅。喂 ，hello， 咦，都唔系好多人啫，头先我以为好多人添，咁踊跃。哇，头先唔知道大家点样入嚟啦，因为咧个吹鸡文咧，我就用翻之前嗰个帮手谂下嗰个 post 嘅，咁可能有啲人唔知道，使唔使再出多个 live 咧？你觉得试下先，我再出多个 live 嘅 message， 有啲人可以知道有个新嘅 live 先，因为好多人都以为我头先就咁讲下。OK， 咁啊出多个啦，咁最多一阵间delete 翻佢，净系出字先今次，即系主要系令到人哋有个 notification 咁样嘅作用嘅啫。好，即刻出。啊，点解你冇嚟 notification 你都出到嚟嘅咧？即系系咪即系都系靠 YouTube 个揿嗰个钟，你先会知道我 live 咧？OK， 哇！而家我谂今日太多嘢听啊，周围都好多节目啦，同埋任何节目都系讲同一个议题嘅，即系大家 会疲劳咧？我想知道，我都28个人，今日真系算少啦。前日就好劲嘅，前日就好似10分钟都唔够，已经过百人啦。咁但系而家疲弱咧，都正常嘅，因为大家都疲弱啦，听到系咪？OK， 好，开始招呼下你哋先。头先呢度入咗嚟，而家入咗嚟 live 嘅朋友，有冇人头先喺 Facebook 度留过言呢？唔知，即系话有个 multiple choice 俾大家揀 A、B、C、D、E 咁样，咁多数人都系揀 C 啊。如果你唔知道讲乜咧，就请你嚟呢度呢个Facebook page 啊，咁啊可以睇到我个 multiple choice 系啲乜嘢啦。咁要知嘅唔使讲啦，唔使通知啦，系咪 ？Hugland，Hugland， 喂 ，Hello，Hugland， 恒鸿探长好，你们好。 喂 ，Hello，Hugland，Hugland， 港币69元。 喂 ，Thank you。 写来快烂落去， 咩落去啊 ？Jason Chan 探长你好，各位好，双手合十 ，Terry Tong 探长各位好 ，Ultraman 数96 ，Hello all， 呢个嘅系探长。 喂 ，Hello，J J 黄池 老探。我开心又见到你， 趁 呢夜冇零食得苹果 ，J J Lens 冇零食得车厘子 ，Rose Chello 阿肥你好 ，C 仲唔好落台坐响度等啲市民记住区议同立法都唔好投建制 ，Ultraman 数96 YouTube 你排太多人嘴做 live，有冇觉得个 channel 嘅订阅 comment 超级无敌最多 ，C 仲有 YouTube notification， 阿、 okay. 啊、肥你 meet Facebook 讲， 请 你预演 YouTube 通知， 哦 ，OK， 咁即系呢度入亲嚟都系已经 subscribe 咗嘅。咁我就咁目测大概十几人呢，就係、是、即係都係YouTube 入嚟嘅，平时都係有出声都係十零廿个嘅。咁啊好似近来多咗一啲唔同嘅面孔入咗嚟，例如 Look Emily 我见咗几次嘅啫，好似係咪 Leo Emily 呢，我又唔係好记得喎。咁啊 廖魏我觉得 Nicky 要食住个势，呼吁人登记做选民，事关要血债票上，都要有票先得噶。三轮车夫大家好 ，Hugland Hugland Climb 话暴动定性系五会 Ultra Man 数96有留过言。 哦、OK， To me 语言有 Michael Pat Beard 呼庆祝 Alex Chung Hello 探长 ，Rock Family 你好。探长 Jason Chan 探长饮啤酒咁开心， 唔系啤酒嚟 嘅小脸 ，Winston Wong 好恐怖，医管局单嘢 系、哦，其实暗中咧有好多关于不诚实使用电脑嘅政府犯嘅错误咧，或者罪咧，真系严重过市民多多声啊！真系，迟啲啊有排挨啊！即系我收到个风咧，真系好恐怖啊！我琴日都有讲过嘅，咁大家唔知记唔记得，亦都唔可以好具体啊！即系总之无端端咧。原来咧，香港有个宣传嘅，即系银行广告嘅宣传咧，又成日话银行保银行存款保障500,000咁样，唔知有冇听过咧？其实我冇听过嘅，因为我冇睇电视咧，就自然收唔到呢啲新闻嘅。但系有位朋友又话俾我听咧，啊唔怪得知咧，成日都有讲话银行存款最高保障额系500,000咁样，究竟点解咧？我而家明啦。是因为冇案例咯，阿监仔话唔知几时陪同点陪，咁所有冇人专才咧知道究竟嗰、那个银行最高存款保障限额500,000究竟系咩回事咧？因为就算听咗咧，即系当嗰件事唔系你切身嘅事，尤其是我呢啲有鬼500,000咩？咁所以我完全系即系听完等于冇听嘅。咁你我谂好多人存款超过500,000嘅朋友咧，咁啊解唔解读到呢句？50万最高保障是点解呢？即是首先做咗 survey 先至讲呢单嘢啦。哇 ,Nana 有鼻涕阴公。Nana。 Scott Aaron, 你好。 嗨。 班长。 Hello。 廖魏刘七婆喺度点火增加非建制派选民都好喎、哦。白君狼 Hi 探长， 喂 Hello。 Rock Emily 唔系成日可听现场。 哦 ,ok, 明白。 MB 邓模式。为女王平反，之前女王收到封会有大量伤者，原来消息是真的，医院收到消息开启了灾难处理，咁、 okay. 差佬就可以攞到伤者名单啦。 有、oh, okay. Derek Lee 你好探长， 喂 ，Hello Derek， 啊、M Wong 唔系 May Wong 啊，唔知道M 有好多嘅 Michael Michelle， 仲有咩 Mark。仲有大把叫 M Wong， 咁你系咪边个 M Wong 咧？系咪阿 May 咧？老 May 咧？因为我知道老 May 耐唔耐都有听过，原来，但系读唔到喎，咩催泪弹啊？系、啊、处长话有5个暴徒，但发咗85个催泪弹，真系哭笑不得啊！令到人啊，嗱。 Hugland 500,000是政府包底康康探长饮紧乜 ？To me， 语言探长会唔会整条星 CMP 三出嚟？第日唔使唱可以直播？ 唱乜嘢啊？唔知你讲乜星 C， 所以话你真系你都唔知道现场同埋录嘢嗰个即系录音同埋现场唱嗰个威力嘅分别啊！真系。录音咧，你可以 retake， 同埋你揾啲最好嘅人，即系比较唱得同埋音准拍子准嘅人去录咧，就好听嘅。咁但系冇威力噶嘛，个威力就系来自咧一啲唔同嘅 frequency， 即系人把声唔同啦，每个方位都唔同啦，即系有远有近啦，即系人两只耳仔同埋现场嘅环境夹埋嗰个威力好劲嘅，即系个感染力好劲嘅，同埋多数咧。现场唱咧，尤其是我哋即系啲好多平时嘅素人咧，又有就有人走音啊，有人长短啊，有人震音，有人唔震音啊，咁啊令到嗰、那个你耳仔嗰个感受咧，即系你个脑嗰个对啲声音嗰个反应系好唔同啊。其实咁如果你咁讲，有念经机又唔会见鬼啦，系咪？咁但系点解啲人开住念经机都成日撞鬼嘅咧？即系据阿潘聪嗰啲听众所讲口述。 前面语言好似系当银行执笠先赔， Winston 我每次在雷曼事件后见过这个广告、 哦 okay、 个人理解是如果间银行倒闭你储在普通户口的钱可以拎到最多50万赔偿 Y-Con 于大家好、嗯、Onizuka64 大家好 喂 Hello John 及 Nuka Brown 探长好思众但是伤者名单都不应该碎那么多资料给差佬 Shirley 和 Hello 探长好大家好好耐冇听现场啦。 哦、OK， 喂，系啦，自从上次喺 Cotton Flap 见到你，都好似未见过你个人名出现过，系咪？你系咪嗰位 Shirley Hong？ 呢度危下次揾多班念佛经同念可兰经咯。Ultraman 数96，美国联邦政府有叫 FDIC Protection， 认证所有银行有250,000理赔保证，万一银行破产，联邦政府最多理赔最高金额，香港就唔知。 哦 ，OK， 系咪同一样嘢咧？即系假若系啊。咁大家就醒爬啦，即係三个月里面唔好即係会发生一件事囉，即係收到风啦。我唔知我应该唔係好早收到风嘅人嚟嘅，你知啦，咁多芝加哥经济学派啊，有好多专家啊，有啲人乜都识啊，有啲人瞓喺人哋床下底啊，咁嗰啲你我諗呢度多数人都有听第啲网台嘅，咁我应该唔係我第一个讲嘅。咁总之最稳阵呢，就喺呢三个月里面呢就拎返钱出嚟先囉。尤其是用即係有啲成日都用网路理财嗰啲呢，即係你睇住有咩小嘅变化先囉。不过好难讲㗎，即係突然有大变化都唔奇㗎嘛，唔係一定由小开始嘅。咁所以我就唔係危言耸听，同埋唔係嗰啲叫咩呀，即係有个罪呀，散播谣言。但係呢就唔知点解呢，有个感觉呢，嗰个人话就嗰、那个人都几权威啊，佢嘅朋友啊，即係其实呢啲都係以讹传讹同埋冇证据嘅暂时啊。咁总之呢就佢话呢连政府里面都有内部嘅咪姆呢，就叫佢哋即係有啲应变嘅措施啊，即係好似嗰个医院话有大量伤者一样，咁就叫即係好多人自己呢都将银行啲钱拎咗出嚟先嘅。咁嗱呢啲可能係有啲人刻意令到个社会恐慌都唔定㗎。咁我戴定头盔先，因为我冇办法证实到讲呢个资讯俾我嗰个人系真定假。咁呢以往佢讲过嘅嘢呢，就包括系有大灾难啦，同埋有外星人啦，同埋有啲咩海啸咁嗰啲呢，嗰啲人嚟嘅，即系乜都信乜都驚嗰啲嚟嘅。咁我最鍾意呢就走去听嗰啲节目呢，如何点样自救啊，买救生包啊，甚至乎上山顶避难咁嗰啲人嚟嘅。咁你自己諗啦，即係佢讲俾我听嘅。咁但係佢话嗰啲避难嗰啲过程呢我都唔信嘅。冇一次我信佢，因为我完全冇买救生包啊，冇上啲高地啊，冇上大屿山啊咁样，大帽山啊咁样。咁我一次上大帽山去行山啫，纯粹係。咁呢冇一次中嘅。咁今次呢咁梗係唔想佢中啦。咁但係想唔想佢中同埋会唔会出现，即係绝对係两回事嚟嘅。咁呢样嘢呢你又当讲下啦，因为嗱呢样唔係我好似灯神咁样灯得出嚟先嘅。咁如果灯神话喂你真係要攞返晒啲钱出嚟喎咁样，咁真係直头可以即刻攞啦，係咪唔即刻好放心啦，係咪？咁今次又灯声又灯中晒啦，即係佢临尾先至转态，呢啲又完全冇灯力啦，係咪？ Sir李控系啊 ，Michael Pack 念经和见鬼无直接关系，不是西方驱邪，向谁人决定开枪？张建中话警方决定，卢伟聪话指挥官决定，指挥官话前线警员决定。 咁前线警员呢？ 前线警员可唔可以话系粒子弹决定？ 唔可以话。 前面夜户口会唔会突然归零 ？Sir李控收工夜咗。所以听重温 哦 ，OK， 明白。 早晨各位和探长， 喂 ，Hello， 你好。喂，咁咧，其实倒翻转头上去复大家啦。其实唔止咁求其讲嘅，可以深入少少嘅。咁啊 ，Shirley 咧就话平时夜放工，今日我事实上啊真系早咗少少嘅，因为呢啲系突发嚟噶嘛。因为呢个月咧，我统计过咧，直至到上个 live 咧，我呢个礼拜咧就出咗十条 live 啊，竟然。咁唔 live 嗰啲呢包括迷幻少女啊，唔係咩少女啊， 灵幻少女嗰几条咧，我出15条片啊，真系前所未有咁勤力啊！啊，好似唔止啊，系咪咧？系咁上下啦。咁啊，所以可能会有多啲朋友听到 live 嘅，因为我近来我成日见到一啲新面孔或者耐冇见到嘅名字出现过。啊，计埋嗰条推唔系推歌，系啊怒火探歌咧，就真系觉得。真系不明不白嘅有啲嘢，即系点解会有人会咁样做咧？即系点解会有人咁有决心咧？即系点讲咧？我觉得有少少啊，包括我自己做呢个节目咧，我觉得都有少少系消费紧嗰位死者啊。咁但系我当听歌咯，因为我都好多歌想点俾佢听嘅。因为其实呢个感觉咧就并唔系第一次，呢、這个感觉系。我曾经中学嘅时候咧，有个同学去讲数啊，俾人斩死咗喺牛津道球场啊。咁佢坐我隔篱嘅，即系嗰排，因为我哋成日自己调位噶嘛。咁佢完全系唔凶神恶煞嘅，成日笑笑口，好幽默嘅，但系高大嘅。咁无端端有一日翻到嚟，佢冇翻学。咁其实我哋以前读嗰啲非洲学校咧，冇翻学好正常嘅，即系。即系自由请假、自由学习噶嘛，咁但系咧，去到放学嘅时候咧，突然间训导主任走上嚟咧，拎咗两盆汽水请我哋饮。嗰、那个训导主任咧，直头系食屎狗咁样噶嘛，即系系人都憎佢噶嘛。啊，点解突然间咁友善，笑口噬噬走上嚟？又讲啲课外嘅故事俾我哋听啊，即系又即系懒 friend 咁样，都觉得不妙噶啦。咁原来咧，佢就系、是、借放学。和我们沟通一下的机会呢就将楼下等着我们那班的记者走了才放我们走即我们完全蒙在鼓里以前又没有 WhatsApp 又没有手机没有成那变了呢在班房就走不到这样他就强制性我们留在那里那于是乎原来放了学之后回到家看新闻原来那个是我们的同学来的个名字直头是跟万必一样的啊，好似个姓唔同咁样咯。咁今次个感觉亦都一样。而我上次咧，点样去将我心情纾解翻、抒发翻出嚟咧？就我打电话去商台啊，竟然即系想点一首歌俾我朋友听。咁啊，嗰阵时卢业薇做 DJ 嘅，咁啊好伤感嘅。咁啊，我以为自己静静鸡做呢样嘢，啊，点知有一个同学听得翻咁样。咁啊，呢件事所以记忆得更加深咯。咁所以我。搞即系横掂我怒火探歌都定期录噶啦，同埋有啲歌又好想推俾大家听，又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同我嘅心情一样啦，同埋唔好觉得我系喺度抽水啦，因为纯粹都系抒发感情，因为实在太过深渊咁一样咯，几日真系。Michael 系念经同见鬼冇直接关系。是西方驱邪，我梗系觉得唔认同你啦。念经点解会同见鬼有关系呢？因为念经嘅时候咧，你个分散咗注意力啊，咁你就集中唔到见到鬼啊。因为见鬼你都系你个，即系你未见过忙嗰啲人见鬼噶嘛，系咪？即系喺联交所做嘢嘅人又唔会见鬼啦，即系喺阿淡仔嗰啲阿婶翻紧工又唔会见鬼啦。原因就系太忙啊嘛。咁念经念到自己好忙，咪见唔到鬼咯。咁但系播念经机冇效，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又唔使你自己念啊嘛。咁所以播亲念经机嗰啲都见鬼嘅，因为你唔惊鬼都唔会播念经机嘅。我觉得，即系你好虔诚嘅话，你自己念噶啦嘛。边有人临急抱佛脚走去播念经机望鸠嘅啫？系咪先？咁啊，另外啊 ，Ultraman 讲紧嗰单嘢，如果系我谂啊，等讲咗啦，就系、是、因为。即系个机制咁上下啦，但系个银码可能唔同啦。咁美国保障大啲，系嘛？美国有25万美金，即系为起200万港纸。咁香港嘅权益咧，嘅人权咧，只系四分一等于美国嘅断根秤都似系。阿 Tommy 话户口会唔会突然间归零啊？归零就唔会嘅啦。如果我系贼啊，我系啲好等钱使嘅贼咧，即系又爆煲又剩咧。我就会喺好多，即系如果佢手揸大权又有晒咁多个人嘅 database 嘅银行户口又 hack 得到嘅话咧，你梗系唔会一次佢 hack 晒人啲钱走啦。譬如你户口有1000万，我 我 hack 你100万或者 hack 你99万，咁你仲有咁多位数咁就係，即係少一位数但唔觉㗎嘛，又或者甚至乎更加少啦。咁当你个 hacker 个手上面有成百万个银行户口嘅人嘅 data， 你又可以随时 hack 人 ,hack 走人啲钱嘅话，咁每人攞你10,000元都唔好过分啫，咁你都有过亿啦咁样。咁一个月攞一次，咁样报警，警方又话唔关我事㗎喎，呢啲即係盡量查喎，查五十年都查唔到喎咁样。咁呢啲係似乎係最容易寫嘅故仔嚟嘅。咁所以呢，就算做咗呢，即係你香港人嗰啲命咁贱呢，即係就算连有钱人啲命好贱㗎，我都认为香港都係俾政治凌驾咗有钱人嘅自由嘅。既然係咁嘅时候，咁佢予取予攜，咁三個月裏面就見到㗎啦。咁樣你當我吹水亦都唔奇嘅，因為即係未必一定會發生。但係當你個呢條送中條例發生，即係過唔到暫緩咗之後，咁佢就自然收入少咗㗎啦嘛。因為多數人都係覺得呢個送中條例呢都係想拉一啲洗錢走資嗰啲大陸人，就算落咗嚟香港都可以隨時的佢上去叫嘔返晒錢出嚟，即係抄家。咁所以佢 A plan 唔得咪 B plan B 囉，即係 plan B 囉咁樣。咁所以一啲都唔奇，我覺得今次呢仲有說服力過叫你上山啊，同埋話海嘯啊，話有大災難啊，核彈啊。咁有啲朋友又車都唔識揸，又覺得自己又識得呢、這個求生秘技啊，咁样嗰啲，咁所以系咯，即系有时啲嘢真系宁可信其有，我觉得，因为非常合情理，我觉得。咁仲有康康咧，你睇紧最尾你个问题就系话，唔通粒子弹决定？咁佢可以话喺啲示威者吸我粒子弹出嚟噶嘛？由佢哋决定我只手指咁样，或者话自己鬼上身都得嘅，即系又要揾呢个专家证人嚟。嚟评估一下咯，最尾咪因为冇事噶啦。头先有冇人答我咧？呢度有冇人话俾我听咧？喺我个 Facebook 嗰、那个嗰、那个 page 里面嗰个问题咧，我见到非常踊跃、哦。我只系 post 咗出嚟15分钟咧，我就见到超过50个 comments 啊！我知道而家都睇唔晒，而家唔知有几多，唔知过百未咧。 请用足特首3C14局同仁，长命百岁，长期卧床，定时洗肾，一个月一次小手术，三个月一次大手术。Check my signature medium。如果银行倒闭，银行清盘后，存户是最后才有得分。50万存款保障，不知道能否应付此情况。Ultra Max 96阴谋论 ，B D 阿婶阿叔攞晒钱出嚟，然后大堆人出嚟老爆平衡股或者生活需要。 哦 ，OK。 Medium， 我系嗰度读中学。 哦，系咩 ？Karen 叔祖。探长 Michael Paclo 小姐90后肯定不知，有人说提大家 check 一 check 选民资格，好多人冇咗。White Pond U 有冇机会请细良做嘉宾？Rock Emily 中伴亲你 ，Michael Pac 见鬼有很多情况不一而论。调阅睇完一个记者会，依家只系想成 Hallelujah to the Lord。唔知道等阵11点医管局记者会会点推播呢？ 11点啊 ，OK。 有亲戚曲企播念经机，应该系觉得听住啲经心灵好平静。唔知警犬系咪咁谂 ？To me, Ian 好似以前有个银行职员咁，不停攞零头。Alan Chung 我都试过嘅。 有冇睇一哥个记者要？ 有啊。 Michael Pack 冇记错，是一银行一 A C C T 计。即你有二银行二 A C C T S 即1 million to me yen 今次补血剑出效 系咩补血剑啊？喂，同埋咧，我又要每次都讲一次咧，即系好多谢大家嘅留言嘅。咁但系你净系讲片言隻语咧，单一句成语嚟众叛亲离，我又唔知道你讲咩众叛亲离。咁啊有答到咁样。补血剑失效，我完全唔知道你讲乜嘅，因为咧我 relate 唔到我头先讲紧啲乜嘢，而你回答嗰啲咩啊？咁因为个情况太似 现场倾偈嘅关系咧。咁但系现实上咧就有 delay 喎，即系我讲完呢句嘢之后，可能半分钟之后你先听到。咁我已经讲咗第二样嘢咯，咁啊真系认真唔好意思啦。咁啊，希望你再讲多次啦。如果唔系嘥你时间啦，你讲单句单字，我完全系唔知你讲乜咯。咁我试下，理解下啦。咁啊，呢位 Chan Hong 咧，你都几读噶，即系读到咧。但系希望你当系排毒啦，因为我哋都谷埋好多毒喺个身嗰度啦。咁啊，同埋呢啲即系。啲人话你个人咁毒啊，有报应嘅咁样。咁我要问翻咧，即系如果有啲人唔系更加自私咧，就唔会令到咁多人更毒嘅。同埋我从来都唔信有报应嘅，即系报应都系你自己嘅良心令到你自己个身体出事先会生癌嘅啫。我觉得咁啊，所以唔好咁毒，最多就要嚟即系讲下笑啦。即系你因为咧三司十四局嘅同人咧，佢我觉得系因为贪婪啫，咁有啲有啲劇种呢，即系譬如十宗罪啊嗰啲呢，贪婪都要死嘅，的确系，咁但唔系你讲嘅会死囉。咁所以既然世事无常嘅，唔使你讲佢都会有事，我相信。咁如果你信佛就更加话呢啲系犯咗口业，咁唔系几好啦。咁但系信佛话你话人犯口业系咪道德批判呢，咁我就认为又唔系嘅。即系佢只不过系即系用嚟吓鬼或者用嚟警世，因为太多人都唔用脑嘅时候呢，咁我直头系用啲嘢吓鸠你，咁吓到你唔做，即系都系他律嘅。即系呢个就系成个中华文化嘅最阴暗嘅地方之一呢，就系话所有嘢都系有他律嘅色彩嘅。即系中国人要人管，就系咁解啦。咁啊，唔系话吓捻到你鼻哥窿冇肉咧，欧利根啊，炸油锅啊，你都会都唔会停止你犯呢啲口业啊，贪婪啊，邪淫啊咁样嘅。咁所以如果既然你个人自己做得到自律嘅话，咁根本上就唔使惊欧利根，我认为。咁所以，唉，都系冇得救噶啦，咁多年嘅历史呢个文化。咁有人问我会请世良做嘉宾，咁跟住呢就话众叛亲离呢，咪讲我众叛亲离呢，因为我去到边个台衰边个台㗎嘛，即係同啲人闹交㗎嘛。咁的确好多人都係咁讲我嘅，尤其是恐怖袭击嘅期间呢，佢哋又用咗好真挚同埋好直接嘅方法嚟提醒我，就话我去到边个网台衰，到边个网台人都反面嘅咁讲。咁佢唔知内情就冇所谓啦。咁如果知内情都咁样讲嗰啲呢，我係不能接受同不能原谅嘅嗰啲人。尤其是有啲人知内情嗰啲呢，仲喺度助纣为虐蓬荜为奸呢，呢啲人真係简直喺我眼中係低端嘅人口。咁另外卢小姐90号肯定唔知呀，唔就唔知你讲乜喎。其实 Michael Pack 都嚟咗好耐㗎啦，即係呢个所谓呢个咁嘅即係呢个咁嘅delay 会令到我唔知你讲乜，但係又不停咁重复㗎喎，可能都太冲动，係咪好想讲呢。阿 Tommy 话喺嗰度读中学啊，你系咪讲紧我嗰间中学啊？即系死咗个同学阿志全咁样，我唔知道你系咪讲紧呢单嘢咧。咁另外阿 Ultraman 嘅阴谋论咧，我觉得你真系喺美国太耐啦，喺共产党同埋中华文化嘅世界，又点会发生呢啲事啊？古惑仔已经食惯嗰啲维稳嘅钱㗎喇，已经。咁所以古惑仔唔使做啲老粒嘅嘢㗎喇。咁嗱，我反而最担心呢，即係假如擠提冇实攞晒钱出嚟之后，我觉得上面有人落嚟抢钱囉。因为我哋影响到上面嗰啲经济嘅生态嘅时候呢，咁我觉得罗湖桥都守唔到㗎喇，即係而家百五个人，到时可能千五个人，甚至乎唔使话俾你听。咁啊仲有啊，係啦，差唔多啦。咩补血剑啊，唔知你讲乜啦，睇下你有冇补充啦。 Jimmy Yan 又答到 Jack 厉害海探长，昨日我一家三口在海富中心见到你， 哦、okay、开 心得滞， 哦，那就是你，喂， 拍张相添， 影乜鬼啊，唔好影， 微笑嘅表情，迷眼微笑嘅表情，迷眼微笑嘅表情 ，Yuki Yuki Hello 探长 ，Hello，Yuki Yuki 林郑呢次死都唔掂 ，Voice Sham 海探长 ，Hello，Mocklin Guard 海探长 ，Michael Pack 大家体谅。打中文字比较慢 ，and home OK， 民众怨念。Mandy McHugh 昨天有去话，本身有关节病，今天脚好痛。 哎呦，你行完冇事添。 OK， 有 key 顶佢，嗰4000蚊仲未到手啦。Michael Pack 恶人似 TVB 胶剧，追足99集，最后10分钟才报应。 Her Cage 以黑警额头计说法。我睇佢都系唔会告，即使告都告唔入。 告乜嘢啊？死啦！我又唔知你讲告乜嘢添。我有听佢个记招，但系你话唔会告乜嘢，我又唔知道。 玩信运古惑仔终于又公开啦！何君尧 call 撑警集会。 哦 ，OK， 咁啊要攞分定啊，因为呢啲时候最好攞噶啦。因为咧何君尧咧喺我区咧成日都请食饭嘅。咁啊，最近葵芳执咗间酒楼咧，我见到最后一个大嘅 event 咧，就系何君尧唔知咩春节联欢晚会咁样咧，即系食过嗰啲酒楼都执啊，真系可能走人数都唔定。哦，高暴动作，明白。咁啊，唔好分开嚟讲先得噶。咁啊，你话佢，我睇佢系唔会告。其实咧，佢即系正如我两三个礼拜前咧。即系嗱，唔系认屎认屁啊！即系我都讲咗，冇咁易会过嘅，就系因为佢哋啃唔落，啃唔起，孭唔起咁大责任咁样。咁孭唔起咁大责任咧，都系其中一个压力咧，都系嚟自民众嘅。因为如果你令到香港啲普通嘅市民咧，连有啲人话吓浅蓝嘅人啦，或者不理时事嘅师奶啊，或者阿大叔啊咁样。佢都会出埋嚟嘅时候呢，咁即係成个管治嘅问题就产生啦，因为个成本比较高，因为你个个礼拜都出嚟游行咁样，即係好头痕嘅，因为警力你唔可以长期都唔放假，佢又招募又唔係好多人去咁样，咁你逼到一两个结果，一系请大陆人嚟，一系出解放军，即係搵大陆人嚟做警察，咁其他呢你就好难重拾个互信啦，警民又好，市民同埋政府官员又好，即系万劫不复噶，简直系。咁啊，咁跟住，仲阿 Gary Kwan 同埋阿王 Sir 仲喺度笑我天真咁样，咁啊，同埋有好多朋友都话过眼噶，你做乜都冇用噶啦，咁样实牙实齿砰砰声嘅，咁我全部登晒啦，当然。咁而家虽然佢话有啲人话暂缓咪即系撤一样咁样，咁但系其实暂缓就代表可以执行，可以复唔系可以复会，可以唔复会。咁但系呢个就系问题啦。咁啊仲可以复到会噶嘛？咁假若嗰、那个台湾杀人犯咁喺陈同佳咁喺香港唔知10月定几月出狱啊？咁到时咧又有个新话题咧，咁可能。又佢会制造一啲舆论咧，就令到又有一个复翻会嘅大条道理，又复翻会咁样，咁变咗你如果撤咗就唔同啦，撤咗就冇啦，即系同一粒痔疮一样咁样，因为痔疮唔会翻发噶嘛，好似，因为其实系息肉，系咩嚟噶嘛，系个即系其中一楷光圈叶嚟噶嘛，好似系，以我所知啊。 Michael Pack 卢小姐，小姐，因我不肯定路 X 未全写， oh, okay. 有时候探长比较 Look Paggy Rock Emily 讲林殿中伴亲你 Ivan 说起探长 Michael Mac 跌死那意思是否你上次提过的那位先生？ 我上次提过那位先生是哪位啊？不知道，我提过哪位先生啊？是不是热狗啊？你讲的是吗？有啲大话不解嘅，阿 Michael Pack， 我谂我真人同你倾偈可能容易沟通啲嘅。咁你又系卢小姐，因为我不肯定卢叶薇，咁我咪讲紧卢叶薇咯。咁啊， 有时候探长比较然后真的完全沟通不到，真的对不住。咁係啦，上面都係1999啦，即係唔係1决啦，唔係1999。咁如果你更正返嘅时候，你都寫返 complete 成句先得㗎，咁又要估啊，你知我一对几又好晒，即係好晒脑汁去理解嗰句唔完整嘅句子㗎嘛，係咪？ 美男，我寻日全程指向湾仔，未见到两个警察，其他嗰啲唔知匿埋咗去边。Michael Pack， 事实上星期一和二立会不开会，我预估中恶法暂停。税量今次政府虽在年前蓝同商界都反，听外资杀资楼价大跌。White Lamb Jeffrey Wong，Hello 探长你好。 系咁，当然啦，即系我讲嘅管治成本。包括楼价跌，咁咪扑街噶嘛？你知嗰阵时阿董啊85,000，我其实好支持阿董啊，即系85,000其实一个丰功伟绩嚟嘅，但系只不过太多记得利益者唔妥佢，咁啊，其实嗰啲杀伤力仲大过一啲一般我哋啲平时都成日去示威嗰啲人，就系咁现实噶啦。 Michael Pack 打字和说话不能百分百一样， 是啊，咁但系所以你要全句啦，呢句合格啦，唔使重作啦。喂，咁啊，另外就系、是、啊林郑众叛亲离，明白？咁系嗰度啊，咁嗰位朋友问我会唔会请细良上嚟？咁我请佢都唔会上嚟咯，我相信真系佢上嚟，我老婆都唔俾佢上嚟咯，呢、這个肯定嘅都几乎。咁另外系咯，喂，咁我有。头先都仲未有人答我，咁我怀疑咧 ，Facebook 嗰班留言嗰班人咧，就呢度咧就应该得一个啫，因为第一个认咗头咧，话自己头先有喺 Facebook 度留言，咁啊好精彩噶，睇而家累积到几多个先，唔知道有冇过百咧，有一及先，哇阿咪咪系咁叫。有几多个睇唔到几多个啫。佢淨係 show 咗好多啊 ,151 啊，哇黐线嘅。OK, 咁啊由最 latest 开始读啦，因为咁样可以反返方向。哦，淨係我话大家咁踊跃，一阵使唔使开 live 啊，咁样。咁呢有十几个人复咗我呢，我就因为即係大家咁捧场咁样 live 下啦。OK, 咁由呢度读起得唔啊读 Facebook 我唔知係会点嘅，试下先啊。 括号括探长 ,Temtech 要 delete, hide all reports, 哎呀死啦要咁样啊。 Reply, 人口读啊。因为连嗰啲个名啊 ,like 啊 ,reply 啊同埋 message 啊同 one hour 都要读埋嘅。咁啊将军豪啦，个都话好啊，呢几个。James Lai 呢话可能好多人俾 Super Chat,嚟投票喎、哦，咁啊好明显冇啦，得一位俾 Super Chat 啫。咁就如果喺呢度呢要投票嘅话，我諗要嘥好多时间读啊。咁我提呢就係、是、征求特首下台嘅理由。咁Multiple Choice A 呢就係、是、香港腳 ,B 呢就係、是、胃酸倒流 ,C 呢就係、是、意外怀孕 ,D 呢就係、是、割痔疮 ,E 呢就係、是、其他就自行创作啦咁样。点知原来都几多人估 C, 即系揀 C 㗎喎、哦。咁搵少精辟啲㗎啦。咁 Sally Chan 呢就话抑郁症，即系佢落去嘅理由，即系你揀 E 啦系咪。咁Edward Ng 呢就系臨病上脑啊。咁Flora 又系揀 C 啦。咁郭启辉啊，佢唔知有冇听 live 呢，郭启辉。 C, 不过唔知经手人，因为有200万人上街屌过佢，喺屋企屌嘅，不计其数。 唔知点解，我觉得近年呢，即係个政府有啲咁嘅丰功伟绩之后呢，我觉得一般人呢，无论大人细路，男女女呢，绅士同淑女啲咁重要，都粗口咗好多，唔知觉唔觉呢。咁呢，但係有啲人就好憎人讲粗口嘅，即係嗰件事真知灼见同埋擲地有声呢，只要讲粗口就唔听㗎啦。咁唔知呢度有冇呢啲人呢。咁啊将军豪又玉镜重生，咩病嚟㗎，我未听过。喂， 猜虫。咁猜虫，唔好玩教剪啊！肉镜重生系咩病嚟噶？咁啊，另外啊 Bumblebee 啊，话早产啊，呢、這个都几好笑，仲有两个人 like 添。肉镜重生系三个人 like 嘅，点解？嗱嗱嗱，而家我见到咧有人开始咩啦？即系讲咗呢个话题，开始投票啦，或者拣 E 啦。咁如果照头先嗰位朋友啊，假若咧要喺度讲个病症咧，即系讲佢落台嘅理由咧，即系要 super chat 我都几肥仔啊，百几个。咁另外仲有啊 Clara 咧就话老公着白袜。老公着白袜都要落台，我捞唔到你个理由啊！老公着白袜都落台，咁唔怪只 Michael Jackson 都会死啦，成日着白袜。咁啊，阿 Teddy Lee 咧就话，我觉得啊，读啦，搵 Siri 读唔使咁嘥力。 发觉嗰两个仔仔身体健康出现问题，要辞职专心照顾两个仔。 王 正两位公子最近验身先发现，原来系无屎忽嘅。 哦，几正经喎、啊！你咁样谂到，几正面，中央值得参考呢、這个啊。咁啊，另外啊 ，Mike O 咧就话前列腺癌，咁啊好毒啊你。咁咧啊 ，Pasu Chan 咧就话有宾州癌。咁大仔真係未听过有呢个癌㗎喎，宾州唔会生癌㗎，应该係咪呢？我估啊，即係同鲨鱼一样係唔会生癌㗎嘛。咁啊 ,Han Chow 就话乳癌。咁啊 ,Mango HK 呢就好直接啊，淋病咁样。淋病要休养，咁佢话即係唔係因为淋病要落台咁样。 国家另有重要任务俾佢，一带一路中国特使到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各国驻任。 嗱 ，Jack Chan 咧，好明显咧，佢就一个好认真面对一个笑话嘅朋友嚟嘅，咁啊，系咯，即系唔系冇可能噶，呢个都几大可能噶。佢如果做呢啲即系国际事务咧，我谂都系嗰个作用一样啦，即系同阿陈冯富珍一样啦。咁啊 ，David Young 咧就话西痛咁样。咁啊，黄美玲啊，真系估唔到你都几毒噶、哦。平时啊，以为你系一个斯文嘅师姐嚟噶嘛？你 子宫痛、卵巢炎、巢位卵破、输卵管堵塞、抑郁症， 即系当俾大家排下毒啊！呢啲真系做人唔好咁黑心、啊，我觉得真系。即系我咁样讲系咪一个笑话先？即系我讲唔好咁黑心，因为毒舌嚟噶嘛，我呢啲。真系好 mean 噶嘛，中本亲嚟噶嘛，咁样咁啊，真系讲坚，真系当排下毒算啦。 今日茶餐厅老板话女人冇咩咁病，好难落台，不如推佢老公出嚟话佢有老人痴呆要照顾屋企。 啊，呢、這个又真系一个好诚实嘅对话、哦，真系好好合情合理、哦，同埋唔识玩交、哦，或者认真啦，做事认真。咁呢间茶餐厅嗰个女人。嗱，唔系嗰间餐厅嘅老板咧，都应该做事都几认真嘅，同埋唔识讲笑嘅。啊，头先嗰个系Rayo Al 意外喺礼宾府末窗跌下殉职，千万唔好辞职下台。 嗱，呢个似大陆嘅情节啦，即系大陆嗰啲无论富商嘅成啊，睇风景都跌死噶嘛。呢位阿 Jeff 讲嘅，咁咧跟住咧。就有人复佢，有人 reply 佢，咁佢话咩咧？ 宾府爬高采花，失足堕下都得。 哦，礼宾府爬高采花，佢啲杜鹃喺晒楼下噶，好难跌得死噶。呢、這个重作啊要。咁啊 ，Quack Whole Quack 咧就话 Hitch 痛啊 ，Hitch 点解啊？我扮懵啫，我梗系知啦。咁啊啊！威 man 咧就话 C 啊，都系拣，都系意外怀孕啊，都多人讲 C 啊。咁啊 ，Matt Lee 咧就话波叔偷食啊，咁波叔偷食同佢辞职冇关噶，佢唔会落台个波叔偷食，即系可能做嘢仲很劲，同埋仲变态噶，咁所以呢个都要重作。咁啊呢位咧就啊 KC Low 食屎啃亲， 食屎啃亲啊！咁要食啲咩屎先啃得亲呢？因为屎係淋㗎嘛，好难啃到喎。我冇经验啊，答唔到你。咁另外啊 Kevin 呢就话都系揀 C。咁佢唔知咩 featuring 啊，黄志文啊，点解啊？哦，即系意思话咧，由黄志文令到佢有意外怀孕，系咪咁嘅意思啊？咁啊 ，Aquaman 都估唔到你都几毒噶、啊， 子宫颈癌 系咯。咁啊 ，Chow Wei Yu 咧就话阿 May 啊，就话发鸡瘟 ，OK。咁啊，呢、這个 Hudson 阿巴士啊，咁佢就话哎呀，我读唔出啊呢啲。 头黑咗 啊，唔系唔系头黑咗，系读晒成句先。 脸头黑咗 ，delete。 但系咁样系唔会构成落台噶嘛？ 宫外孕， 宫外孕点解咧？梁伟光啊，宫外孕系咩意思啊？即系咪都系嗰啲怀孕怀得唔稳嗰啲病咧？咁啊 ，Tommy Tam 咧都系拣 C 喎。 Tammy Tam 试埋咗新老旁都会生猪嘛？ 哦，到时咧，我谂咧，如果真系意外怀孕落台咧，我谂好多亲切嘅慰问咧，都系送个旁俾佢啊！即系我谂成个礼宾府咧堆晒啲纸接嘅旁啊！即系场面壮观啊，唔系讲笑。 H 同口互相移位 ，H 同口互相移位，即系个 H 去咗个口度，口去咗 H 嗰度。几 creative 啊！咁啊，呢、這个 Blessian HK 咧就话 妄想症 哦，妄想症都妄想症都唔会落台、啊，越妄想就越唔落台、啊，可能妄想自己做咗国家领袖、啊。 门上开洪水猛涌， 呢、這个都唔会落台噶，都唔关佢事。哦，你话洪水洪水猛涌，你系咪讲佢嘅器官咧？我想知道。咁啊。Charlie Tong 波就揀 C， 咁唔知点解零零四四佢有两个 reply， 可能系多 friend 喺度啦。咁咧就yours 咁啊，即系意思系话系咪同你啊咁样？我估系同你意外怀孕啦。咁跟住又话 Eddie， 即系喺度食自己嘅 friend 豆腐啦。咁啊呢个唔识读啊呢啲挪威文。 老公沟通， 老公沟通都唔会落台噶。 佢老母俾人屌到西痛，要好似689咁翻屋企照顾家人。 哦，呢位啊，黄伟兴真系好粗口啊！你真系好难接受咁粗口。咁啊，夫妇咧就话 婚外情零期， 婚外情 OK， 咁 OK 嘅，唔使重作嘅。咁但系婚外情都唔会辞职噶，即系除非个理由就系揾到真爱嘅啫。咁啊 ，Eric 咧就话啊 ，Eric 好多嘢喎，你哇 ，Eric 50个字打咗劲啊！ 脚痛要去问董伯伯边度医，有咗第三胎要产假，仲要系七胞胎、嗯。上帝叫你转做尼姑，王家卫睇中你想揾你拍《花样年华》两支残花败柳，七排男装要出新 line， 七排女装揾你代言，唔够钱使要上大陆揾翻个黑衣追翻广500蚊，成日去七仔都冇厕纸买，要坐专机去英国买，想转行卖港。色奶茶 哦，真系心水清又 creative 啊！呢位真系多谢你嘅诚意咧，打成50个字咧，呢位 Eric 曾咧，咁啊唔读真系辜负咗你啊！呢啲啊 ，Kenneth 又话咩咧？出席 XX 嘅丧礼， 出席 XX 系咩意思啊？你又唔讲明？阿 Moon 又话有精神分裂，咁咧辣菜咧就拣 E， 即系自由啦，就高血压。中风风险大，咁啊好正常，我哋又答得，咁啊呢啲真系分分钟会俾你估中嘅。咁啊 Mark Hu 咧就话 ，Mark Hu 就话包皮过长，咁跟住有位咧就冇嚟幽默感嘅阿 Celia 咧就话，女人都有包皮嘅咩？咁样可能真系怀疑有喎，会唔会？咁啊谂咗第啲皮咧，即系眼皮过长啊，咁嗰啲都经常有噶嘛。咁啊 Twister Pun 咧就又拣 C 啦，诶呢个我读唔出啊。Kelvin 真系 虚痕不止， 真系好喇喳啊你。咁啊 ，Eddie Low 咧就又系拣 C 啊 ，C 惊有报应 ，C 就唔系报应系报喜啊呢啲大佬。喂，咁啊 ，Teddy Lee 啊 ，Teddy Lee 咧就话又都几长噶。 非洲猪瘟病毒突变可以人传人， 哦、 当记第一个人类带菌者，需要长时间抽取器官组织俾世卫病毒专家进行研究。 哦，明白。咁啊，所以好忙，所以就辞职，系咪咁意思？ 咁啊，识喵喵咧就有自己睇法。 因为佢唔识讲 sorry， 啊唔识讲 sorry 咁样又要落台啊，即系唔系个理由？呢、這个唔系理由嚟个重作。 以上一切发生。 我呢个中毒 ，Alice。 基本 个 打点有。 哦 ，OK。 有外出惊恐症。 系。Hi 咩 ？Hi 黑落台啊！呢、這个唔系理由嚟嘅重作。Kelvin Toh 咧就话咩啊 ？Kelvin Toh 出轨，同比加超入狗生情，试咗新嘢。 咁即系点啊？ 出轨，同比加超入狗生情，试咗新嘢。对唔住，数学家。 OK， 咁啊， 系 all report this。 咁啊，有啲唔 creative 嗰啲唔读啦，真系对唔住。例如有人话阿鬼咧就话同阿集私生子，即系要生仔，即系你要拣私啦，同埋。哦，呢、這个真系有见地啊 ，Simpson！ 啊，你咁心水清，同埋你都几投入噶、哦，即系你几有同理心嘅。嗱，大家唔好眨眼真系。 Simpson 生林郑俾咁多人屌咗咁多日，意外怀孕唔出奇。 咁又唔见嗰啲 A V 女会怀孕，你真系都要重作噶啦，你都系。咁啊 ，Tom Poe E Gladys 咧就话照顾生病的白物仔啊。白物仔就是老公 ,ok? 喂咁啊有人话 M 痛啦俾人搞到后面都痛啦即呢啲都系理由嚟嘅。咁啊俾个仔打到残废啊喔呢个几正面㗎喎。脚趾尾抽筋并发症啊几个周星驰㗎喎呢个。咁啊苏翁呢就好正路啦就话临病发作跟住嗰句真系读唔出啊接受唔到。 系痛下台。 哎、真系读唔好喇咋。系咯，即系普遍咧嘅民意都系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大家又点估咧？佢落台嘅理由，我谂佢都谂紧噶啦。而家，即系同嗰阵时高登啲人成日讲肥肥拣相拣咗一年咁样，即系终于拣多张相一样。OK， 我招呼翻呢边 live 嘅朋友先。 Lopez， 你刚刚睇完陈佩贤医生直播，警方入医院内区示威者见记者嗰条片。Thank Lee 147 Michael Pack， 你 Facebook 只给 like 少留言。 哦，明白。 Sumi Yan 猫猫又打交， 是别 有声量咁紧张收听人数，点会嚟？搵信王沟通落台，冯红林郑落台理由，佢老公有小三。但第三者是男人、 哦、okay, 咁都唔使落台嘅。 可能坤是一种精神病 ,white pon you, 林病 C, 可能坤。 唔好讲 ,D 今夜无请佢又点肯定佢唔来 ,Wendy Liu 又话真係粗口咗 ,Michael Pack, 林病可能是一种新精神病 ,White Sun Wong 因为林郑冇沟但点沟通落台呢唯有肉见重新先可以再沟通、 哦、明白。 Hope 探长 明白。 你讲得啱。我自己及我的朋友又唔讲粗口现在都要爆下 Michael Pack 60年代男人很喜欢 with my socks Michael Jackson 唔好俾佢落台啊 Package 昨日游行听到有妈妈话 Dee 人敢粗口当时叫紧切你老母 White Pond You 始终细粮都行到好前不似圣王那两隻 Turtle Michael Pack 60年代香港男人很喜欢 white socks紅紅一帶一路收曬皮啦 ,Samsung 對住依家 ,D 政府撲街好難忍住口 ,Shirley 控粗口我都講多咗 ,Northland Guard 市民好鍾意經你老母 ,Banaliam Liu High Low Tum, 而家喺龍和道唱緊哈利路亞、 oh, okay. ,Michael Pack, 禮賓府不高失足說法比較難 ,Travis Sam 同689系的士打者輪 ,Jack Musk, 打車輪 邓无色欲见重生是 TVB 剧超时空男神的情节、 哦、 讲明朝有三人超越时空去了2017年大反派是一个公公也去了现代、 哦、 公公很好打三人自知不敌用计骗公公现代科技可以令人重生条宾州、 哦、 文雅 D 讲这个手术叫欲见重生、 哦、点交 公公信了中计被送回过去、 oh, okay. Michael Pack 同689系的士打者轮椅 Rock Emily 满足唔到老闸，咪要落台咯。Send Pitotel 企两个仔俾人鸡奸，刚嚟一个死咗，一个要跪一世屎袋坐轮椅。 哇，咁 捻 毒嘅你喂 ！Check music M B 邓模式，女人包皮是有的，包着音核果块，非常细小。Jack 已经因为市民对他的额外工作需索超出预期，精神崩溃。导致器官严重发炎。 哦 ，OK， 明白。哇，大家都有见地喎，对这个病历嘅嘢。喂，咁啊，六百同六百楼打车轮就唔同落台啊，真系冇关嘅。OK， 咁啊， 似 M 站前面俾人屌到穿过江门。 哇！ 冯红睇连登话：今日警队分离市政，魏晋南北朝，廖龙和道班人话 pet water。而家要移位 Harry 下台理由，打算出家。Michael Pack 有 事 女优拍 KV 太多，还 cancel 和切子宫。Jan 向麻美又真。 嗱 ，Michael Pack 咧，即系我想唔话你无知都唔得啊！真系，即系你见到一个麻美又真话拍 AV 太多 ，cancel 因为患 cancer 而切除子宫。咁我觉得点解话你幼稚咧？真系。如果讲拍得多，佢又唔系最多，即系其实这个君岛啊，仲多过佢啦。到而家生勾勾，仲好健康。咁同埋我识嘅人之中咧，有好多又唔系做鸡，可能诶得一个男朋友同埋一个老公，佢都有机会患呢个子宫颈癌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千祈唔好因为咁样而歧视啊麻美由真咯。其实我中意佢嘅，真系。性格开朗活泼，跟住病后之后又玩 indie band， 哇！呢啲真系简直系人生嘅励志故事啊！可惜玩 indie band 又唔系好卖得，咁都嫁人退休啦，起码中意玩佢识弹吉他啦，起码系咪先？咁啊，起码玩自己中意嘅嘢啦。边个中意拍 AV 嘅？老实讲，即系我哋作为成日追日本 AV 嘅男士，都要有应该个赎罪感噶，即系你唔好歧视佢哋咯，真系。即系俾咗咁多 benefit， 你哋仲喺度攞人哋出嚟开玩笑，真系错，我觉得你。 你哋都好毒，吓吓、 啊， 笑到碌地嘅表情。 嗱，我哋好毒，但系你又笑到碌地咧，即系你都唔方渣到去边啊？呢方面，咁唔紧要啦。其实人人咧个心底都有两边嘅，即系例如人哋即系嗰位示威者，即系跳咗落嚟，大家又好有同理心，又送花又剩，又影相留念，又打卡。又喊咁样，但同时咧见到嗰啲官做成咁样咧，大家又好想去子宫颈癌又剩，咁啊人啊真系好得意啊，觉得所以。 Michael Pack 麻美我也喜欢，我无歧视。 咁但系你冇歧视 OK， 但系你真系无知咯，即系做 AV 女就唔必定有子宫颈癌嘅，咁啊得一个男朋友嘅女士咧，一世都系。可能会有子宫颈癌嘅 ，OK？ 你冇睇嗰个广告咩？有个 sniper 追住啲女人，唔关我事噶，我得一个男朋友嘅啫，咁样，但系都中噶嘛，系咪？哦，点解咁得意嘅？ 有人闹佢啦，哇！你睇下佢自己错判形势，搞到大家一镬熟咁样，又话要我哋撑啦。咁撑完，哇！出晒面咁样，而家佢又缩，都唔系就咁缩啦。你缩就缩晒啊嘛，叫你撤回你就撤回啦，讲乜个暂缓啫？啲人仲唔 X Y Z 咩？ 我唔讲佢系边个啦，但系几好笑嘅呢单嘢。你知系边个啊，监制？你知唔知啊？我唔算啦，冇嘢啦。原来咁嘅，即系咩啊？哇，梁烈伟正啊！我哇劲喎！有人知道佢系边个？你知道你唔好打出嚟啦，可唔可以 delete 翻佢啊？因为我都系即系情急咁样听佢嘅留言咋。喂，咁咧就系麻美由真咧，我谂就冇40岁嘅人都唔知系边个啦。 应该。 晚上旺以前同周老板推歌有播过麻美由真首歌 Michael Park 麻美我也喜欢我无歧视晚上旺睇医馆局仆街讲废话先转头翻嚟 Pirin 苏麻美识货 Hugland 其实我唔鍾意侮辱女性嘅话题两国好大家好 A616 记录火炭歌好正 喂 thank you 向梁列为上咗国际传媒 是 陪你 哇 是 咩 MK 梁 列为是喂大家认得佢把声 Hell Cacket 用大妈恒恒用海 Lex Hell Cacket 下我都知麻美恒恒用 X 音 喂咁呢就是梁烈维乜有国际嘅传媒识佢咁样竟然 冇影咗有一张相用咗佢真 係 有 个心。係喂咁不如一起睇医管局啦冇咁唔知睇完之后开唔开 live 呢咁大家喺我个 Facebook page 度留言啦如果冇咩特别嘢呢即係我都唔想喺度即係今日其实好罕有嘅即係喺度俾大家发泄下解下胃咁样。就我都冇咩特别嘅见解讲过。咁通常多人听嘅节目都係咁㗎啦闹完就算㗎啦咁但我就唔好想嘅。咁假若一间睇完嗰、那个医管局个记者会呢就返嚟嘅未敲下门唔返嚟就算啦咁样。 Terry Kwok 飲得太多靜心口服液以为可以平复更年期潮熱心犯点知反而打开咗 G 点长期情欲亢奋水长流。 哇真是服了你啊即是一个这样的婆娘呢你都可以有这些这样的幻想呢真是甘拜下风啊。喂那好啦大家看一阵医管局的 live 之后再发表一下啦那啊敲下门啦如果没什么人敲门就罢休了啦。再见一阵可能一阵见拜拜。Bye bye